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编辑，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好啦，咁呢个 Donald Trump 系美国总统咧，系展开一场全球嘅关税大宣战，造成咧系全球嘅股票啊出现战后啊极为罕见嘅大屠杀。咁啊，好多咧经济专家咧都已经大惊失色，就严正警告咧，就系美国今次咧吓杀敌咧就唔止系3000，自损咧亦都将会咧系唔止系800，必定咧系刺激咧即时嘅高通胀，同埋咧系令到世界咧陷入大萧条。嗱，呢一次咧嘅大行动咧，当然咧最大嘅问题啊，就系喺西方国家。同埋喺中國咧，係造成針對 Donald Trump 嘅仇恨情緒咧，係掩蓋曬所有理智、客觀、科學、冷靜嘅分析。嗱，風雲谷咧，我就不嬲都咁樣強調嘅。你鬧 Donald Trump 咧係冇用嘅，你可以去鵝頸橋嗰度咧，啪啪啪啪啪打佢祖宗18代嘅小人。但是 Donald Trump 仍然在度，你未来最少啊两年啊，最少两年，我当你中期选举佢失败啊，你要面对一个咁嘅人吓，我话知你觉得佢癫佬又好，傻人又好吓，每个礼拜咧系摇撼成个地球嘅经济 ，You like it or not， 你都要咧系面对。但系咧令到我好失望咧，就系即使系西方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嗰啲咩《金融时报》。同埋最為客觀冷靜嘅經濟學人咧，呢幾期啊，呢兩三一兩個月咧，對於 Donald Trump 啊嗰個評論咧，都係流於情緒性，都係一個鬧字，又或者用漫畫咧嚟到醜化，係好少好少人咧係可以企喺係日本排句詩人所講地獄嘅屋頂啊，去凝望一片櫻花。嗱，呢個我哋做光明頂又好，做風雲谷又好。我是尽量做到咧，系呢个高度。嗱，你中意听又好，唔中意听又好咧，你有你嘅选择，系咪啊？嗱，你今次 Donald Trump 最快咧，嗱，而家好多嘅消息，市场上边咧系出现一个恐慌啦。香港咧出现咧一日啊屠杀3000点啦。中国香港特区，我一早讲过，你根本系冇选择啊！吓，你呢个宿命咧，只能够咧系去接受。啊，呢个咧问题摆去一边，而家咧就最新嘅就系。超过50个国家已经纷纷主动向 Donald Trump 投降，话愿意咧闩埋门倾，同埋不会采取报复措施。而家最大镬嘅咧，最够胆敢报复嘅咧，就系三大板块：第一就系欧盟，第二就系加拿大，第三就系中国。嗱，先讲中国，中国反应系最快，睬你都傻，系咪？坚决咧系打击，一啲咧都唔会让步，就即刻加税咧系34%。而 Donald Trump 咧，亦都咧係有早有預料此着啦，就話如果你啊4月7日之前你唔撤回啊34%咧，我會有更加辣嘅加關税，係會咧係加到50%啊，甚至咧最終咧係會超過100%。嗱 ，Donald Trump 呢個大計劃係一早有副稿嘅，全世界嚟講咧不排除啊佢呢啲。針對60多個國家嗰種大關税咧，其實都係虛晃一招。前面個個國家都有得傾，如果你中國唔走埋嚟傾咧，我就只係針對你一個。所謂逃窮避嚴咧，到而家咧逐漸係清晰。Donald Trump 嘅反應咧，亦都係非常之強硬。佢話：我唔打算同你習近平中國啊有任何談判，直到你願意解決美中兩國龐大嘅貿易逆差為止。嗱，咁樣咧，即係。长久咧系闩咗道门嘅，因为咧你而家冇可能啊喺短期甚至系中期内解决逆差嘅问题，因为 Donald Trump 而家深切记得第一任啊佢嘅遭遇，就第一任咧佢本来唔系针对全世界嘅关税，一上嚟只系针对中国嘅关税，当时起用内特希泽同埋中国嘅副总理啊同埋习近平嘅心腹咧系留学咧系倾咗好多轮，点知咧签咗张协议咧？ 虽然中方由留学咧系应承，系两年2020年开始咧系买2000亿嘅美国货，包括肉食同埋咧粮食。嗰张协议翻到咧，俾习近平咧即刻大笔优惠咧，系一挥咧系修改到咧系面目全非。嗰镬你已经咧系玩咗 Donald Trump 一次，跟住就由武汉所谓嘅野生动物市场传出呢一只咧全球嘅病毒大瘟疫，搞到 Donald Trump 咧系冇办法连任。美国国内咧系死亡人数90万，嗱呢一个血海深仇咧 ，Donald Trump 虽然冇讲到，之但系咧佢一定系记住。嗱而家咧就图穷匕现，其他国家咧都可以慢慢倾。虽然话嗰啲咩关税可以延后90日啊，呢啲咧又系针对 Donald Trump 啲国内嗰啲政敌咧系放好多嘅假消息，或者咧系未经证实。咁而家但系 Donald Trump 实话实指由佢个 Twitter 个账户咧。讲到明就系针对中国啦，咁中国又如何应对咧？鲍生， 系啊，冇错啊。Donald Trump 咧今次咧就释出嘅信号好清楚啦，因为有好多假消息啦。咁佢首先就否认咧考虑暂停关税措施90日，亦都打开口牌就话个深层嘅解决问题就要解决同中国嘅贸易逆差问题。嗱，你头先你讲到咧，当时佢第一任咧，即系中国应承咗签个2000亿美元嘅嗰张单咧，就冇找到数。但系如果我哋宏观少少，我哋睇翻中国咁多年嚟一直用发展中国家喺世贸组织里边攞着数，同埋咧，但系同一时间咧就自称咧就话可以取代美国，甚至而家已经系全球最第二大嘅经济体。咁两者咧。喺度拗来拗去咧，你就见到佢不停喺度搬龙门，而且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嘅补贴，国家嘅补贴令到中国嘅企业出口咧系可以用低价去竞争，先至造成咧中国货倾销去欧美嘅国家啊。虽然一方面咧美国人享受紧一啲咁低廉嘅产品，但系同时间亦都扼杀咗咧佢哋国内嘅工业生产。嗱、这个、呢个咧呢个唔系短时间发生嘅事，系发生咗十几年噶啦。我谂。Donald Trump 而家一招釜底抽薪，系费事同你拗，唔再同你拗究竟中国系发展国家定系发展中国家。我唔再同你拗究竟你嗰啲企业有冇补贴。佢一招用关税话俾你听，就打到你残，要你咧面对一个事实，就系、是、你一定要找呢条贸易逆差嘅数。我唔理你用咩方法你究竟买多啲肉类啊？究竟系买多啲我哋嘅汽车啊？乜嘢都得。啊！依点咧，我相信关 Donald Trump 逼使中国咧唔好再喺度咧扭花，直情你要埋到个谈判桌上边咧，真系要交出诚意，同埋真系要找依张单为止。咁今次咧，佢讲到尾咧，就系、是、已经列嗰、那个最后通牒咧嘅时间就好紧迫。佢话如果中国唔撤回嗰34% 嘅对美国加征嘅关税咧，喺9号咧。就会再加征额外嘅 50%。如果咁样加落去咧，中国咧本身已经20几%嘅，你话不同嗰个301制裁嗰啲，咁之后佢宣布就再加34%，即系已经系讲紧差唔多60% 嘅关税。咁如果再加埋额外嘅50%，系110% 嘅关税，呢个系史无前例嘅。我相信会震散呢个上海啦。深圳啦，同埋香港嘅股市，全部啊，听日啊，如果咁样讲啊，唔止再跌3000点 嘅，又唔需要咁悲观嘅，因为啲中国人同埋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口口声声话咧，中国有一个庞大嘅内需嘅市场，祖国咧系强大嘅后盾，所以咧到呢分钟为止咧吓，我都会相信中国嘅说话，中国人讲嘅嘢句句咧都系真嘅吓，唔需要惊吓，唔好恐慌，点会震散啊？吓大陆嗰、那个。那个股市呢只不过呢川普对于中国的判断呢而家就好清晰㗎啦。就係、是、你一个系一个唔守信用嘅国家。唔需要呢系再同我呢再倾。所以佢以前放出个声气话希望六月中同呢个习近平啊喺美国嘅湖海山庄呢系展开所谓嘅生日会谈。呢个呢亦都唔再提。佢最新嘅讲法就係你如果唔同我解决贸易逆差嘅问题，我唔想再同你倾。嗱呢句呢又係佢最新嘅立场啦。但係你点可以同佢解决贸易逆差嘅问题呢？而家讲緊大喇喇2000亿美金嗰个买货嘅单。第一，中国冇呢个意愿。第二，冇呢个能力。 佢而家嗰個外匯儲備啊，嗰購買力比起五年前咧，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比起江澤民、胡錦濤、温家寶嗰陣時大水漫灌，嚇一大筆一揮可以先爬自由行，將你成個香港啊嗰個高端消費浮起嘅嗰陣時咧，亦都係爭天共地。所以咧，你而家咧，中國而家陷入一個困境。呢、這個困境係乜嘢咧？嚇，佢有好多嘢佢講唔出。所以你睇到咧，只係有一句啊，大陸嗰句啊，好啊，我哋就我迎難而上，我同你頂死過，跟住一句叫天不會塌下來，你睇唔睇到啊？啊，呢個咧大陸我收到呢個微信我都好笑啊！啊，呢個就係中國人啊，個終極一個阿 Q 精神，叫天不會塌下來。咁啊 ，what do you mean？ 喺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嘅時候，最終美國向日本廣島長崎整咗兩粒原子彈。都是即時啊，係殺死十幾萬人啫。嚇，當個原爆嗰個蘑菇雲啊，係向上升嘅時候，個天一樣冇冧落嚟喎。嚇，個天從來唔會冧嘅喎，個天百億年咧都唔會冧嘅喎，只有地球會消失嘅喎。所以呢句叫天不會塌下來咧，係一句21世紀你要講話切頭切尾啊，係夜行人吹口哨嘅廢話喎。個天當然唔會冧落嚟啊，但係你個市會冧曬喎。毛泽东大约在饿死3000万嗰阵时，个天都冇冧喎，个天喺上边日日啊个太阳啊照样喺东方升起喎，系嘛？所以呢个叫天不会塌下来，你就呢一句你又睇到而家中国呢个民族国家嘅性格，就系佢无计可施嘅时候，佢就准备同你焦土抗战，就准备同你人海战术，就准备咧系仲用翻最古老嘅嗰一套。啊！秦始皇收築萬里長城，至到咧中國內戰啊，三大戰役其中嗰場所謂聲稱嘅淮海戰役，即係徐蚌會戰咧，佢可以懟曬嗰啲戰俘又好百姓又好咧，係成千上萬咧，係行上前線。喺寒戰裏面亦都係一樣。嗱，佢會用翻嗰種最古老嘅辦法嘅，因為咧佢自己上邊黃岐山都講過。中國人食兩年草，食草食兩年咧係唔緊要嘅。佢自己中共以前啲元老都講嘅，中國嘅老百姓係好容易統治嘅，因為佢哋唔會反抗嘅，因為佢哋有前居咧就可以欣賞，就係咧我最多毛澤東餓死你3000万咁嘅點啫，你都唔會爆發所謂嘅農民起義，因為我有巨大嘅社會內部嘅控制力，我嗰陣時可以用啊户口制。將你班中國人咧，係每家人啊嗰只腳釘喺個人民公社分發個户口，你冇得串連。而家佢更加，佢認為有人工智能、有網絡嘅監控、有人面識別，所以咧呢句天不會塌下來，既係一種咧係政治嘅自信，亦係一種咧中國式嘅阿 Q 精神。啊，呢個此其一。第二咧就係你要了解而家中國最高呢個皇帝性格嘅決策人物嘅心理，嚇呢個咧呢個人姓乜嘢唔需要我講啦，係嘛？畫公仔畫出腸咩？就一個先例，前幾年呢個所謂嘅動態清零行嘅時候，佢嗰個口氣亦都非常之硬。佢相信呢個咧係中國揾到啊，係對付病毒瘟疫嘅獨門秘方。佢嗰陣時係講動態清零要堅持到底，係最大嘅政治。甚至不惜咧，系付出經濟代價。嗱，嗰陣時講得好硬嘅，之但係當出現啊中國大學生嘅白紙運動嘅時候咧，佢意識到有可能呢個動態清零搞到啲中國人咧，去到佢哋嘅啊創傷同埋忍痛力嘅臨界點，佢即刻一夜之間咧就收翻。期間咧，佢可以懟冧你成個上海，上海啲外資走曬。上海啲西人啊，第一家大細住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從來冇諗過啲中國人啊係可以整鑊咁嘅嘢。其實佢哋中國對中國冇認識啫，係嘛？呢個毛澤東嘅時候咧，户口制啊、秦始皇啊、朱元璋啊呢啲咧，幾時會將中國人嗰啲百姓嘅人命啊，係當做西方19世紀以來啊係自由民主人權咁嘅地位啊？啊，佢你睇住噶。整個上海咧係玩完噶，個後遺症到今日噶，之但佢會咧懟到最尾，之但出現白紙運動咧，咁就冚牌啦。所以而家呢分鐘咧，呢一分鐘啊，你可以講啊，佢對抗美國嘅決心係好大嘅，因為佢覺得佢仲有網絡，佢仲有天眼，你班中國人點會作反啊？我就算啊，馬雲啊、馬化騰全部在我手裏嘅控制之中， 啊，香港我更加当你唔系嘢。香港恒指我跌到一万点楼下，你死你嘅事，吓唔关我事。因为过去咁多年啊，你香港嘅泡沫经济嘅增长，你自己香港人嗰啲商家心知肚明，你里边咧揸住嘅嗰啲。是红二代乜嘢嘅家族，甚至系我自己政敌啊里边嗰啲钱啊，佢对香港嘅睇法咧，好多人到而家咧都乌想常唔明啊！啊，佢以为咧啊，有啲人喺度苦口婆心，哎呀，要落实一国两制啊，是其是非其非啊！啊，邓小平嗰阵时唔系咁啊，要恢复到邓小平嗰阵时，你唔知道 he doesn't give a shit about 邓小平。嗱、啊，而家就系啦，嗱、啊，佢咧你香港同埋。上海你点新任是你的事，但如果你说 Donald Trump 这个一路是玩到底，是搞到各地发生民变，是发生暴乱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参考上次动态清零，他可以一夜之间呢是会，不要说跪低啦，是会那个方向是完全是调转的。但是这一日未到嘛，而且他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今次他觉得这个留学、啊、据这个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啊，佢两仔爷都喐埋啊，即系话吓我唔会啊，系行翻留学嗰只路线，因为留学啊同埋李克强一样，虽然咧两个咧系各为其主吓，李克强嗰时系总理吓，但系咧两个人咧内心都比较相信咧比较理性嘅自由市场经济，都会相信咧系同美国同埋西方应该和平共处。但系而家你留学喺呢个时候出事，无论系边股势力咧系喐佢个仔嗱，呢个《金融时报》报道出嚟啊。都是向美国呢是出示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就是我不会返返去留学的时候跟你好好奇，我会跟你玩到底。所以 Donald Trump 当然 get 到这个 message 啦。而家既然是这样、啊、我就坐低就同你中国最后玩铺大的。欧盟和加拿大呢你就行开了，是吧？嗱，而家呢再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时代。Donald Trump 这样做当然亦都会为美国的那个经济带来冲击。系嘛？呢个咧，全球咧，你咁样搞法咧，个股市咧，吓恒指每日3000点，然后咧，你嗰个血洗纳斯达克，美股而家结构性受到重创，嗰啲高科技股啊，同埋好多嗰啲咧，投行啊呢啲咧，佢短期嘅投资啊，系唔会收到咧系呢个利润啊，所以好多人话咁样，你美股可以沽空啊，沽空美股系一个非常之专业嘅游戏嚟嘅，呢啲系讲紧索罗斯啊。巴菲特嗰级啊，及其马仔啊，先至有资格玩啊！要喺华尔街里边嗰咁嗰度啲高级啊吓嘅玩家吓及有消息嗰啲人先够胆。而家你话玩美指玩沽空咧吓，或者玩期指玩佢跳楼咧吓波啊，呢个咧系跌入万丈深渊咧，你可以试下玩嘅。当然呢个世界，正如我讲过，喺呢个结构板块系一个大挪移嘅时候，一定会有人发达啦。呢个系比较乐观啲嘅睇法。但你而家睇下啊，三大板块，中国咧系必定系成为 Donald Trump 嘅首要嘅目标。其他欧盟咧亦都唔知死。呢、這个冯德莱恩咧呢个时候咧就话啊，而家咧欧盟都会对美国货咧系加收20%嘅关税。嗱、啊，欧盟嘅问题咧就系佢而家有27个会员国，27个会员国咧，佢个国家嘅国情同埋经济实力都唔同。嗱、啊，举例嚟讲，嗱、啊，德国吓、啊、法国。一个咧就系出产名汽车、机械同埋咧高科技产品。法国咧就系 Chanel 啊，同埋呢啲高级嘅消费品，仲有红酒。嗱，呢两个国家，你法国嚟讲，譬如话佢啲名牌啊，佢系销去美国。嗱，边个会饮法国嘅红酒咧？美国永远有一班系全世界坐喺屋顶最有钱嘅人，包括荷里活巨星汤告老师，包括巴菲特，包括啊呢个。啊！呢、這个 Elon Musk 嗰班咧系全球嘅巨富，就算法国嘅红酒加到100%，佢哋照样咧喺华尔道夫酒店啊，吓嗰啲 boardroom 或者喺湖海山庄、佛罗里达、比华里山，佢照样慢慢可以开一箱嘅。呢啲系冇影响嘅。嗱，至于其他欧盟嘅国家，例如西班牙出产嘅咧就系汽车，嗱你估唔到啊，汽车同埋咧嗰个药剂。啊，仲有咧好多農產品，西班牙火腿都好靚啊，係咪？之但係咧，佢個傾銷嗰個對象市場係歐洲國歐洲境內為主，所以你加西班牙嘅關税， 同埋西班牙反加美国嘅关税服从令欧盟嘅需要咧，系对西班牙嘅影响咧系不大。之但系对于德国同埋法国咧，亦都有不同嘅影响，系咪啊？所以嗱，欧盟嗰度咧就再何况加上仲有匈牙利啊、捷克啊、东欧呢啲国家，系咪啊？至于加拿大咧，佢嗰个对美国嘅反制咧系一个情绪化嘅反制，我觉得。随住你个下一届嘅大选，或者而家呢个总理肯同 Donald Trump 倾两场电话咧，始终都系大家闩埋门两表兄弟之间嘅。欧盟咧系较为复杂，之但系最尾咧，欧盟咧由于同时亦都系同北约嘅架构重叠，最终咧都可以倾掂嘅。倾唔掂嘅，当然就系剩翻远东嗰个自称东升西降已经实现嘅大国啦，系咪啊？ 系啊，其实真系拆唔掂啊，因为根据数字咧。2024年美国出口去中国的产品呢就1440亿美元。而调转中国向美国出口呢是4390亿美元。中间不是相差2000亿，即是不是留学时代的时候呢差2000亿就可以拉平条数，现在是差3000亿。这3000亿究竟中国可以跟美国买什么呢？这样东西呢我真的呢就一时之间呢我相信就算中国有钱都不知道可以买什么。嗱，而家佢主要入口咧系粮食、能源同埋一啲半导体嘅产品。咁而粮食里边系乜嘢咧？就系、是、大豆啦、玉米啦，同埋一啲小麦。咁呢啲大豆同玉米咧，其实唔系俾普通人，即系我哋而家食嘅，我哋唔会食粟米同埋食大豆噶嘛。其实系俾牲畜食嘅，因为中国咧系一个好大消费猪肉同埋咧制造嗰啲豉油啊。嗰类咁嘅市场，佢内需系好劲嘅猪肉，咁所以佢需要大量嘅饲料，呢啲饲料咧就系来自美国。如果你大家记得喺几年前咧，曾经制裁过唔输入过美国嘅大豆嘅，咁曾经亦都想向巴西或者其他第三个国家咧去购买，但系其他嘅国家嘅大豆其实都系来自美国，因为全球嘅最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嘅国家，而个价钱系最平、质素最好嘅咧，都系美国。咁而家中国咧加征 34% 嘅关税咧，如果用翻中国外交部以几年嚟嘅说法，就系用石头嚟剥自己只脚，因为佢讲过，如果加关税，最后就系转嫁俾消费者啊嘛。咁如果你加征美国呢啲关税，即系话呢啲大豆同玉米嘅产品咧，最后嚟到中国嘅时候咧，就会令到牲畜嘅饲料嘅价钱咧系急升咗三分一。咁于是乎，最后转嫁落去咧，呢啲猪肉啊。呢啲去到豉油啊嗰、那个价值呢去到普通人嘅消费呢亦都会加价。即係话呢中国嘅内需呢係可能会呢会多咗少咗应该话。但係个价钱呢係会暴升嘅。咁呢个情况之下呢就啱啱正正呢就应咗中国外交部嘅说法啦。就係、是、你攞石头嚟剥自己人民嘅隻脚啦。咁如果 Donald Trump 真係要你找呢3000亿嘅逆差数呢，我相信买大豆和买玉米都买不晒呢3000亿的。你仲要买好多嘢嘅。譬如话喺能源方面，譬如话而家你好多嘅能源呢，你系来自俄罗斯啦，来自中亚国家啦，咁有部分就来自呢个沙地阿拉伯啦。咁我相信如果你咁样呢，你就要将成个中国嘅能源啊嘅供应呢，你又要转向美国。但是如果咁样做呢，亦都系另外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你都知啦，中国而家系备战㗎嘛。如果个能源嘅输入系来自一个佢准备开战嘅国家呢，咁呢个亦都唔能够呢实现嘅。所以而家个局难测呢就系咁解啦。因为你最需要买嘅嘢其实就系战略呢啲咁嘅物资、能源甚至粮食。但系如果你个供应系来自美国嘅，将来你想打一场台海战争，或者甚至你向呢个美日宣战，咁呢个咪就真系攞石头嚟剥自己只脚，所以中国而家陷入咗一个两难嘅地位啊！ 嗱，呢个咧，除咗美国对中国嘅出口咧，嗰个出口面都好狭窄噶啦，因为美国最拥有最劲嘅高科技产品，佢唔会卖俾你啦，军事武器唔会卖俾你啦。佢卖嘅咧就系呢个波音飞机啦，最多我俾你成架拆晒，然后壳里边嘅零件啦，又下边就系主要系农产品啦。所以咧 ，Donald Trump 对呢个中国嗰个关税问题咧，佢最惊嘅咧或者最顾虑嘅咧就系 影响到佢嗰个中西部美国啊，系农夫人口嗰、那个嗰、那个票仓系嘛？因为大豆啊、猪肉啊，仲有好多鸡脚都系冇人估到啊！鸡脚啊，即、就、系、是、美国啊，吓即系汤圆啲鸡，美国佬唔食凤爪嘅鸡脚啊，呢啲咧鹅肝啊，呢啲咧系内脏呢啲咧都系运去中国嘅。在这方面来讲呢，如果你中国这个私家关税固然是亦都是打自己的脚搬起那个石头。美国那里农产品下降呢， Donald Trump 现在不怕。第一他可以用关税来津贴帮返啲农夫人口。第二他可以呢是有时间找另外的市场。第三就是前面呢有个先例，就是澳洲。澳洲那时候因为要彻查这个武汉野生动物市场出来的病毒那个原因，就被中国冚了两把，即刻就抵制那些龙虾，是吧？龙虾和那些铁矿石。结果抵制一轮呢，澳洲顶一顶，就变了呢香港，你记得中国香港的海面变了呢，是走私入大陆的澳洲龙虾的一个呢一个游戏场所。系嘛？咁所以而家咧，澳洲发现你抵制咗咁多年龙虾，佢冇事啊！冇事嘅话咧，你美国咁大，你抵制我，你抵制我加关税，我啲农产品我更加当你冇到啦。所以你嘅亦都咧呢几年啊，同中国嘅贸易战咧，各方面都系累积紧经验嘅咯，系嘛？咁之但系你嗰说啊，嗰、那个通胀咧，我又通胀，你又通胀，咁你咪大家睇下边个承受得起咯？啊，咁中国嗰方面啊，系嘛，咁佢必然会对内咧系加强控制同埋镇压，系嘛嗱，包括咧对网络嘅言论，网络咧有一啲嘅中国嗰啲知识分子就话：，喂，你咁样吓、啊，你 Donald Trump 喺度恰你，你冇理由闩埋道门系打自己啲细路啊，系嘛？呢啲咁嘅言论咧，虽然好婉转咧，都俾佢系封杀，即系话咧。你加美国的那个农产品入口的关税呢，你只不过是整到你自己国内的老百姓那个食品那个成本是更加贵，你惩罚紧的是中国。那么确实是的，某种程度上 ,Donald Trump 都是惩罚紧美国国内。所以一个高通胀的时代呢必然会来临。但是主要你现在看到、啊、水落石出啊，同埋尘埃落地嘅时候，针对个国家咧就只系得一个，而呢个国家而家话天就唔会冧落嚟，啊，跟住佢守几耐咧？中国就系咁嘅，佢系一个咧，你话帝王啊嗰个性格咧，呢个咧你话中国人嘅悲哀，但系好多中国人觉得呢个系佢哋嘅制度嘅优点，吓、啊、一个皇帝啊个性格咧系决定咗一个国家。吓个生与死啦！举例嚟讲，十八世纪初，顺治、康熙之后做皇帝嗰叫雍正。雍正在朝咧，只不过系短短嘅13年。但佢咧系死得好早，只系50出头。吓佢嘅死因系神秘，据说咧就系佢炼丹嘅时候咧，食得太多水银啊，系慢性中毒死亡。但系如果雍正可以活多20年。以雍正当时的性格，他对西洋文化是很有兴趣的。这个是跟他老豆康熙一样。甚至他有一幅画像是带过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宫廷流行的假发。他是穿过西装。雍正的胸襟是很广阔。雍正是曾经是就这个满洲人统治中国的资格，他是跟一些失意的文人是展开辩论。雍正咧系管理嗰个国家咧系有种种嘅重大嘅改革。嗱，如果你话雍正可以活多20年啊，啊佢会咧系代表清代喺18世纪中系会向欧洲咧系会开放，同埋系会踊跃咧学习以法国同埋英国为首啊嘅先进嘅西方嘅经验。之但系雍正早死，你整个乾隆上嚟咧，佢系一心咧系闩埋道门自己。富贵奢华享受躺平做皇帝，一路咧就拖延到19、18世纪末，英国人派代表团上门敲门，要求咧系平等通商，佢都拒绝。结果咧系做到造成咧后来好快嘅叫英清贸易战争，亦即系鸦片战争，而造成中国人所声称嘅丧权辱国嘅屈辱史。嗱，呢个屈辱史就系咧，如果你正本清源，如果雍正嗰阵时可以活多20年啊，系我觉得有90%嘅机会可以避免。嗱，而家就系啦，而家就系一个人咧喺度棘住啊，全国大陆都睇到 个个都敢怒不敢言啦、啊。香港你够胆出声咩？香港啲报纸够胆写社论咩？系嘛？你而家睇下香港长和啊，而家嗰个码头嗰个问题啊，有几多个商界啊？是兔死狐悲的内心感觉，不敢出来讲嘢。嗱，呢就是中国人治啊嗰个结果。但是中国很多人包括啲知识分子话呢个制度好啊。嗱，你睇西方嘅议会民主啊，四年换人啊，系啊，你而家觉得 Donald Trump 几癫啊？你起码美国人有个希望啊，四年之后可以换人啦、啊，系嘛？你民主党争唔争气一件事啊，系嘛？但系你而家中国而家嗰个制度吓，嗰种人治喺面对咁大嘅风暴同埋挑战嘅时候，你唯有全国企喺度，就系睇一个人嘅健康啦，系咪啊？系嘛？呢个系咪好刺激啊？ 嗱，所以我哋回顾历史好有趣，你就举雍正呢个例子啦，我就举翻更远明成祖吓嘅例子喺明朝嘅时候，嗱明成祖，如果你唔用道德判断。佢系一个咧好有魄力，同埋一个咧好勤力嘅君主。虽然佢残忍，但系佢因为佢系散位，佢为咗要追寻呢个建文帝嘅下落，咁于是乎咧，有人就话佢派郑和下西洋啦。但系后来佢实施嘅海禁，一路以嚟成个明代嘅海禁，其实系扼杀咗中国人咧嘅大航海时代，甚至将所有有关于啊！呢啲郑和嗰啲船啊，或者系嗰啲设计图啊，全部而家都冇晒噶啦。咁其实清朝咧系承袭明朝嘅海禁嘅，所以嗱、如果你话一个英明嘅君主明成祖，其实佢又有永乐大典，佢又呢个南征北讨，亦都系一个文武相全嘅君主。但系佢一个决定，或者因为佢一个性格嘅阴暗面咧，其实系扼杀咗成个中国人。成个中国中华民族啊，喺大航海时代嘅机遇，亦都我可以话直接导致到今时今日，中国人都系属于一个大陆国家，而唔系海洋国家。所以好得意，你都讲过一个皇帝或者一个君王啊，佢嘅性格或者佢嘅阴暗面咧，其实系可以导致成个民族咧几百年嘅命运嘅改变。 同埋佢个寿命嘅长短。同埋佢個心理性格，仲有佢個精神狀態是否正常，再加埋中國政治制度裏面，你係盛產奴才同埋擦鞋仔，下面嗰啲咧就敢怒而不敢言，邊個夠膽出聲，好似海瑞罷官咧，就條命都冇埋。你而家呢個制度嘅優越性，啲中國人話佢哋優越啊嘛，就同緊美國而家 Donald Trump 出現一個美國式嘅戈巴卓夫。但而家行出嚟话美国嘅制度里面烂晒，美国而家里面咧系充满蛀虫，美国嘅制造业而家全部咧系掏空，我而家出嚟咧系要效法戈巴卓夫，我要咧系做一个过渡期嘅李光耀，咁你话啦吓，呢两大板块呢两个制度你宁愿啊，你宁愿啊吓，你系活喺边个制度里面咧吓？你而家你话 Donald Trump 癫啊嘛，系癫喺四人帮毛泽东嘅眼中。邓小平何妨唔系啊？系大逆不道咧吓！嗰阵时1979年邓小平复出之前啊，全个中国嘅7亿人啊，系咪有长达30年俾毛泽东嗰种共产主义原教旨思想洗脑咧？吓，点解邓小平行出嚟嗰阵时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嗰阵时有大量嘅中国人觉得咧吓呢句说话系不能够容忍咧，系背叛咗毛泽东思想咧？咁而家。Donald Trump 行出嚟想做嘅嘢都系相似嘅啫嘛，咁不过而家嗰班咧发出咆哮同埋痛苦嘅咧就系美国嘅左翼咯，系嘛？啊，即系话而家 Donald Trump 唔俾佢哋躺平，叫嗰啲下一代入工厂做嘢，唔好睇抖音，唔好食芬太尼 ，Donald Trump 就系希特拉啦。嗱，而家华尔街啊，华尔街日报唔系，而家纽约时报啊、CNN 啊，同埋美国教育界就话俾你听，呢条友竟然走去扫毒。唔俾我哋食芬太尼，啊佢打击嗰啲露宿者，啊佢要我哋啲下一代咧唔好喺度睇抖音，翻翻去工厂做嘢，所以佢系一个极有人渣法西斯嘅希特拉。美国有美国嘅问题，但系而家中国嗰、那个佢声称自己系、那个制度系优越噶嘛，系嘛？佢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啊，咁而家咪全球啊系平息二代，就睇下你优越成点咯，系嘛？点样样啊系可以啊？战胜呢个美国咯，但系咁啊，而家你自己讲嘅， 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1953年会见印度代表团的时候提出什么？叫外交五原则。什么叫五原则？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你外交五原则，你现在跟菲律宾有没有和平共处呢？有没有对这个澳洲啊和平共处呢？你派那些炮舰去啊，这个塔斯曼尼亚是什么意思呢？好啊，平等互利这四个字呢就可圈可点了。现在 Donald Trump 就要求你美中两国的贸易额那个逆差顺差平等咯。是吧，平等就没有平等就没有互利咯。这个平等互利呢，我觉得周恩来讲得一点都没错。现在 Donald Trump 就揸住平等互利这个来自中国外交五原则周恩来的金石良言。这个呢底线是对待欧盟，对待加拿大，对待中国和对待全世界。咁请问佢错在边度呢？嗰个大原则。 我咁讲啦，其实对同错，对同错我哋好难一时三刻去决定。而就係用呢个广州啦、北京啊、美国嘅领事馆呢派丑嘅情况去决定啦。究竟啲人申请去留学嘅签证系咪继续系要排队啊，定系每个月美国领事馆派嘅丑都派晒啊，咁作为标准。如果美国嘅制度而家真系崩溃啦， Donald Trump 是一个独裁者、魔王，甚至破坏世界秩序的人。咁应该中国人唔再去美国读书，唔会再去到美国呢个地方落地生根去寻求生计，更加唔会有咁多嘅中国人走线去美国。咁应该成个呢个偷渡潮同埋签证去美国嘅潮咧，应该系停止噶嘛。咁我哋不如就睇下嚟紧2022年究竟美国领事馆的签证情况，如果继续是这么多人或者加人数的，那就证明了究竟哪个制度是更加好咯。 那现在有些舆论说，因为 Donald Trump 呢，美国现在很多人想着移民，是美国很多学者呢纷纷呢走去加拿大的大学求职，美国呢很多人现在又走，英国又是。这个呢左王史坦默做首相加税，英国很多人走，是吧，去諗住去欧盟啊，去呢个澳洲，咁我哋咪睇下囉。美国嗰啲人而家你顶唔顺 Donald Trump 嘛。东升西降嘛，美国啲人离开美国而家最好嘅就係去中国啦。係咪，连英国都唔好嚟，欧洲都唔好嚟，因为一齐死㗎嘛。你又睇下美国嘅人离开美国去一个佢哋眼中未来啊代表奶与蜜糖啊嘅理想国嘅中国。你又睇下。中国而家住美国嘅纽约啊、波士顿啲领事馆个签证啊，你今日向美国开放啊，呢个咧系欢迎你哋嚟中国定居，嚟到咧系加入一个由中国最高领袖所规划嘅叫为人类指明方向嘅世界新秩序啊，嘅一个新天堂啊，系咪？ 咁 呢个最老实嘅人嗰对脚啊，系唔会讲大话，嗰把口会讲大话。中国人嗰把口嗰两片嘴皮哔哩吧啦咧，系上边嗰个口会讲大话，但下边嗰两只脚系唔会讲大话嘅。呢个我谂唔止系中国，全世界都系。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尤其呢一年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